情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就是我们的表白。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大件垃圾请神容易送神难，花钱扔垃圾您准备好了吗？今后扔大件垃圾，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近日，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印发执行，明确了按照生产者付费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圾的清运费。通知明确，居民投放大件垃圾可选择三种方式：一是预约上门回收，二是投放至大件垃圾投放点，三是自行运送至指定的大件垃圾拆除处理场所。那么大件垃圾如何收费才合理？怎样把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有效利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欢迎您，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呀，由于没有专门的一个存放的场所，一些废旧的家电啊、旧的沙发、装修的废料啊等等垃圾，经常是被乱堆乱放，这些呢也被称为叫桶外垃圾。那么大件垃圾或者叫桶外垃圾的堆放成为社区垃圾分类管理的一大顽疾。那么两位觉得大件垃圾的分类和清运存在着哪些问题呢？张老师。 我觉得主要还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在小区的堆放啊，它需要占用很大的一个空间啊。而且呢由于它清理不及时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些次生的一些污染啊，也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啊，尤其是那个小区呢，它周边有很多楼啊，如果堆放的这个位置呢距离某些楼比较近的话呢，也会引起这些楼的居民的一个不满意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的问题就是这个垃圾从堆放的点要清出这个小区啊，它不是一个完全畅通的机制，它有的时候会需要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清运走。至于说它卖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清运到哪里去了，哈，我也了解过，向物业啊问询过，物业说这个也是由这个社区啊，然后有这个专门的清运公司啊，定期定点儿来去拉，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循环的不畅，周期的拖延，可能都会带来各个环节上的一些污染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大件垃圾的分类和清运存在哪些问题呢？ 这个大件垃圾实际上是居民所产生的各种垃圾中的一个种类啊，只是以往生活之中啊，我们在实行分类垃圾的处理的时候，对于大件垃圾的关注度不是那么的高。 嗯， 但是现在呢，当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垃圾通过分类垃圾桶归类、这个收集、整理、运输、处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大件垃圾这个问题凸显了出来。那么目前在大件垃圾的这个分类和清运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我觉得是 在分类上，首先它就是处于一种好像是几不管的空白状态。目前分布在社区和居民楼中的这种分类垃圾桶啊，是基本上是四个颜色。这四个颜色呢，分别代表的是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但是就没有大件垃圾的这个分类桶啊。当然呢，也找不到这么大这个桶来装这个大件垃圾，所以导致了目前居民家中的这个刚才你提及的这些所谓的大件垃圾，如旧的床啊，这个旧的沙发呀，装修后的废弃物啊，还有那些大件的旧用电器，你比如说电视机是吧，冰箱这类的东西，这真的一旦用不上了啊，想要买新的以后，旧的厂家又不回收，那么就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该往哪里来投放。目前据我们所知啊，北京市内虽然也有一些城区街道有一些大件垃圾的收置点、放置点，但是数量很少啊，以目前遍布于全市各个角落的分类垃圾桶的设置数量完全不能成正比。因此这种情况呢，就造成了居民日常大件垃圾不知道该往何处处理的这种现象。所以呢，最终的结果那么就是往垃圾桶处一扔了之。那么虽然确实目前不少地区为了控制防止这种情况呢，也在这种分类垃圾处设置了一些摄像头啊，那么摄像头就能拍出所有的这种投放垃圾的情况。如果出现了大件垃圾啊随意的往这儿一扔的这种情况，那很快就能找到原来的物主，然后让他来进行处理，然后以此来保持维护分类垃圾处的环境和秩序。但是我想这一招虽然是让大件垃圾的这个随意扔这个现象得到了解决，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实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居民的这个日常大件垃圾一旦产生之后，它究竟该怎么处理？那总不能就是搁在家里，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很让居民头疼。那至于大件垃圾的清运，就更是后面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无处投放呢？就是由于清运大件垃圾它很费力啊。居民这个现在就算是有那些大件垃圾这个放置处的那些地点要想凭借着个人自己的力量啊，这个对这种大件垃圾他也很难处理啊，他也得请一些，比如花点钱请一个三轮车呀，然后怎么着就给把这大件垃圾从自己家门口再就拉到那个街道设置的那个大件垃圾的放置处。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它还不是一种很好的处理的这个办法，所以我觉得它反映了这个确实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 是的，其实在北京啊，严格管理垃圾分类之前呢，大件垃圾啊一般就被随意堆放在垃圾桶站的旁边。那么随着北京呢对于垃圾分类管理啊越来越严格，很多社区的垃圾桶站附近呢安装了监控，或者呢是有一些专门的人来值守。那么把大件垃圾啊扔到桶站的行为已经受到了一些限制啊，垃圾桶站周围的环境和秩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最近呢，我们看到啊，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呀，要按照生产者付费的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要合理承担大件垃圾的清运费。那么两位怎么看啊？大件垃圾有偿回收的这个政策呢？张老师。 其实我也观察了一下，大件垃圾主要就是家具，然后呢像装修物料呢它有特殊的路径哈，不在这个范畴之内。那么这种家具呢，实际上对于居民来讲哈，从家里搬出去就是一个困难啊，然后你要搬到这个小区的堆放点，然后再从小区的堆放点再清出啊。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家具类的这种垃圾，它应该是可再生利用的一个资源。啊，你比如说很多旧桌子、旧椅子是吧？旧沙发或者什么的，它其实很多啊内部的东西呢，它是可以通过拆解实现一个回收再利用。但是对于这个居民来讲，这方面呢，他就没有资源可以让他去回收再利用啊。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些家具生产商啊来讲的话，它是有利用价值的。所以按照这个现在出台的这个规定，说生产者来负责，往往我们理解的生产者就是 比如说这个居民啊，你需要把你们家的旧家具清出去，那么你就是生产者。但是我们从回收利用的角度来讲，这个生产者也可以理解为啊，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家具的生产商啊，他能否作为终端的一个收费回收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还是值得去考量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说的生产者仅仅指的是居民啊，就是你是这个垃圾的产生方，对吧？所以呢，你要通过交钱的方式让别人来给你收走垃圾。但是呢，如果说呢，你这个垃圾清除出去之后，终端市场，你就是垃圾处理的过程当中，终端市场如果能够回收再利用的话，我们说这个才是我们清运所有垃圾的一个根本目的。我们说不是为了赚钱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了最终这个垃圾出去之后它能够回收再利用。这个通路如果不通的话哈，单纯的只是说居民产生垃圾你要别人给你清运走，有一个收费，我觉得仅仅停留在这个前端这个问题上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大件垃圾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要还是要一个综合考量，最终终端市场的一个回收利用，包括对家具的生产商啊，它也要有一个约束啊，所以它整个这个链条上呢，如果实行收费制度之后，它有一个成本分析啊，成本收益分析，这个可能会对二手的家具市场也会造成影响啊，家具家电市场也会造成影响，再有一个可能对整体上涉及到的这种大件生产的这个家具的生产商啊，家电的生产商，它也会有一个约束啊，强约束，这样的话可能才会真正的降低我们说的能耗，然后呢居民呢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价格。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啊，大件垃圾有偿回收的政策呢？ 我们知道大件垃圾的一扔了之肯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如果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把大件垃圾扔到了垃圾站以后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啊，这个难题它就实际上交给了物业，交给了垃圾场站啊，交给了社区，交给了街道，那么最终还是要由这些机构或者单位来进行大件垃圾的处理，所以这种局面肯定是不可能长久的持续下去，那么最终它必须要想到一种啊妥善的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以我认为这次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加强北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按照产生者付费的原则啊，让那些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圾的清运费，是一个可持续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那么它首先确定的就是大件垃圾谁产生谁负责，它明确的是大件垃圾的主体责任。其次呢，他就是要采取合理承担清运费的一种经济方式，让相关的大件垃圾的收取和清运有了一个可持续运转的经济推动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 嗯，是的。那么对于有偿回收大件垃圾啊，居民的想法和观点啊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居民就表示啊，说这个大件垃圾收费回收并不是不可以接受，但是希望呢能够有更明确的收费标准啊，有更专业的团队，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放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放心。不过也有居民说呀，这个大件垃圾呢它还是有回收利用的价值的啊，里边的一些东西啊拆卸之后还是能够换钱的。那么大件垃圾收取这个清运费啊，不但拿不到回收的这一部分钱，还要付钱去处理啊，觉得有点不能接受。那两位怎么评价各方对于大件垃圾收费的这个态度，怎样的收费标准才更合理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首先呢，我认同哈，大家提出来的就是说呢，这个垃圾如果你决定收费，那么你就要透明。再有一个呢，现在有一种收费方法是按照这个垃圾的大小啊，比如说多少平方，占地多少平方，怎样来收你啊？我觉得这个逻辑出发点就是不对的啊。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其实呢要经过大数据的分析啊，这么多年做这个。大件垃圾回收的这些企业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公立机构啊，公益机构或者是公用企业，那么他在承担这些业务的过程当中，他要有一个成本核算。比如说我们收来这样一个 沙发是吧，我们进行拆解之后，我们哪些是可以回收的，回收的这个东西占到啊我们清运垃圾这个成本的百分之多少，对吧？它有一个大数据的测算，有个财务数据的测算，一个精准的测算之后呢，我们才能拿出一个方案说，如果我们想要啊让这个垃圾清运行业能够实现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不是一个负债循环式啊，我们说累积负债循环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让这个垃圾生产方居民来承担一部分成本，对吧？这个逻辑是从这里，但是这个成本到底是多少啊，还是要经过一个粗略的一个测算啊。再有一个，这件事情是盈利为目的啊，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它是盈利为目的的，还是说它是公益的啊，还是说它是微利的，还是说它是一个不赚钱也不赔钱啊，是一个平衡点的，这个不同的标准，那你设计出来的收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综合上来讲的话呢，需要有大数据的一个支撑，然后来拿出一个相对理想的老百姓也能接受啊的一个方案啊。但我个人认为呢，采取大小是多少的方式来界定的这个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啊。 嗯， 再有一个呢，实际上现在有一些这个观念上讲，我们要有低碳生活，要环保，然后呢，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要考量的，为什么呢？这个如果说你的垃圾收费标准过高，那么就会抑制消费，大家就用旧的了，不买新的，没有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那么相对来讲，这个家具业、家电业是必然会受到打击的。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怎么评价大家对于大件垃圾收费的这个态度？怎么样去收取费用才更合理呢？ 对大件垃圾实行付费的回收制啊，当然它是要配套设置明确的收费标准，收费标准还要公开透明，还要合理，并且要组建更专业的一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机构或者团队。其实这些刚才前面谈到的这些事情，正是大件垃圾收费制所带来的好处啊！如果不收费的话，我想要组建这样一支专业的运营团队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同时，我觉得通过市场的手段，让大件垃圾的这种处理变成一种经济活动，我觉得它才更加的可持久。实际上，我感觉到啊，这个不光是大件垃圾的处理清运要收费，这个原则我觉得迟早也会引用到日常垃圾的分类制度之中啊，这个是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的一个好办法。实际上啊，最近这个十几年来，我由于工作的原因走访了许多的国家，我在一些就是还应该说还是法律制度比较严密，另外生活也比较富裕的这些国家中，我已经看到了啊，这种日常的垃圾都是在有偿的进行清运和处理啊，这个已经成为人家的一种社会的常态啊。事实证明，这也是处理日常垃圾的一种比较好的啊可行的方法。当然了，目前对大件垃圾这个收费持反对意见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值得政策制定者来加以妥善的考虑啊。其中这次北京市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就是合理的这个承担清运垃圾费的这样一种提法啊。这里提到的这个合理这两个字，我觉得就表明了大件垃圾的回收与清运，它不完全是一种市场的行为，它其中也包含了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的成分啊，只是一般你看不到而已。同时呢，也考虑到了有一些大件垃圾本身确实还存在着可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那么这部分的利益究竟是采取什么方式回馈给居民，比如说是不是体现在减少甚至免除某一两件或者说啊某一些大件垃圾的清运费用这上面呢，还是直接啊比如说哎给一些这种过去像卖垃圾给一些费用呢，我觉得这个具体的方式大家可以充分的讨论，然后找到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方法。 嗯，是的。对于大件垃圾啊收取清运费，一些街道社区还试点了拼单清运来解决大件垃圾乱堆乱放的顽疾。那么如何能够做到啊大件垃圾源头减量， 日常的大件垃圾的管理能否做到有账可查、源头可溯、去向可控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大件垃圾请神容易送神难，花钱扔垃圾您准备好了吗？今后扔大件垃圾，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近日，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印发执行，明确了按照生产者付费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圾的清运费。通知明确，居民投放大件垃圾可选择3种方式，一是预约上门回收，二是投放至大件垃圾投放点，三是自行运送至指定的大件垃圾拆除处理场所。那么，大件垃圾如何收费才合理？怎样把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有效利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随着我们现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啊，还有我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这种追求啊，现在各种家具家电啊更新换代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产生的废旧大件垃圾呢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一次啊，北京市相关的指导意见当中提到的大件垃圾呢，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家庭生活当中产生的旧家具、旧家电；第二类呢，是装修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第三类呢，是单位产生的一些大件垃圾啊。未来呢，这些垃圾的它的清运啊，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那么两位觉得呀，怎么样能够做好垃圾源头减量呢？张老师，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垃圾处置垃圾的一个收费，也就是要付费啊来处理垃圾，那么它就会向前端的这个购买方产生一个抑制啊，那么它就会在考量说，哎，我买这个家具的时候合不合适，所以大家更多的会考虑这个，也就是一个经济成本。但是呢，从这个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哈，你单纯的考虑这个处置垃圾的成本还不足以抑制前端的消费，因为有钱人很多啊，这种收费标准对有钱人的消费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关键的还是大家要有一个消费的观念，或者说我们之所以要采取收费处理垃圾的机制，其实是想传递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说呢，大家在购买啊这个家具家电这种大件商品的时候呢，要充分考量它的使用年限啊，然后呢对自己所要购买的这个东西的它的一个品质、使用年限啊，然后使用的寿命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估量，避免好大喜功。然后最后一个其实就是说生产方来讲，生产方来讲呢，它是产生这种大件垃圾的，我们说呢它是生产源头啊，但是生产源头呢，他们现在呢根据市场观念的或者趋势的分析，他认为现在的这些有钱的这部分群体，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大件家具，那么他们就会去生产什么类型的大件家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念和市场的规则啊，在过程当中发挥功能的，也就是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啊。那你比如说有些那个我们现在呢，从国家公租房的发展角度来讲，那么它是有小套型的啊，就是小面积的这种房屋越来越多了，那么你的大件家具你的标准就要缩小。但是呢，从我们举一个床来讲啊，现在小男孩动不动就是1米9了，是吧？我们传统的这个床的设计就是2米啊，那你有的人躺下去脚就在外头哈，所以呢它也涉及到了我们这个家具尺寸的一个变化啊，要调整。经常有时候你去买东西，你就会发现它按照 原来的那些东西来去设计，它没有根据现代人的一个状态去进行设计，那么因此呢，它自身就会产生出一些没有市场的东西啊。所以从这个生产方来讲，还是从这个使用者来讲，还是从国家经济宏观角度去发展，还是说整个大垃圾处理的行业发展来讲的话呢，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啊。所以将来的话呢，我们说我们以这个收费处置垃圾为切入点，其目的就是要想让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能建立一个环保的低碳的一个概念，整体上降低我们垃圾处理的数量和这个成本。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对做好垃圾源头减量还有怎样的建议呢？ 其实谈到这个源头的减量问题，面临着一种有点多少矛盾的这种方面啊。你比如说，一方面随着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啊，就是我们国家政府奋斗的一个目标，对吧？那么在这种生活质量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它的主要标志物是什么呢？那就是比如说房子旧了，我们重新装修一下，对吧？装修的速度可能在过去呢十年一装，那现在可能就是五年一装，这个周期要加快了。那么这个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具体的追求和体现嘛。那么同时体现在无论是家具也好，还是家电也好，那么也是存在着这种情况。同时还要看到啊，对家具家电的这种更新速度，它也不完全是产生所谓的大件垃圾这一个话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如果没有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这种对家具家电的更新的话，那么对我们国家生产家电家具的这些企业更新换代或者有更好的市场的销售，它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谈论一个大件垃圾的同时，我们不能仅仅盯住这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它由此产生的和相关联的其他方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回头谈到怎么样做好大件垃圾源头的减量，其实还是有一些建议可谈啊。我的具体的建议有三条。那么第一个就是居民在购买大件的家电家具的时候，我觉着还是要考虑的更加周全一点，要有更长远的想法和眼光啊，不要过于的消费冲动啊，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人来说啊，不要说是今年买了一个什么大彩电，是吧？明年可能看上去就觉着啊，有新的产品出现了，那么这个呢根本就没有坏啊，八成新，我就不要了，是吧？我买个新的，这个我就怎么着扔了还是怎么着？那么这样的话呢，大件垃圾的处理的数量就很难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大件家具的二手市场平台。那么这方面呢，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现在非常发达的一个互联网加的模式，让有一些人啊，由于大件家具啊、家电呢，由于款式啊、性能啊、颜色啊、技术标准啊等等方面看不中的这些东西，那么都推到这个平台上，那么通过合理的一种公平的交易，让另外的一些人用极低的价格啊，用白菜的价格把这些物品请回到自己家里啊，这样的话就让那些整体的使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大件家具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得到二次的充分利用。那么第三个建议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件家具物品的回收企业和处理的企业，那么把这些大件的家品收回来之后呢，进行重新的整理啊，重新的包装改装啊，进行一些必要的升级换代等等，然后再投入一些这个比如说二手市场还是类似什么名称的一个市场，那么用这种比较低廉的价格获得另一部分消费者的青睐和使用啊，我觉得大概的想法就是这些。 嗯，是的，其实不管是消费者呢还是商家，都应该本着一种绿色环保的理念。那么大件垃圾它的日常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的全过程啊是比较复杂的啊，环环相扣，有很多的环节。那么怎样能够做到精细化管理啊，能不能做到有账可查、源头可溯、去向可控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尤其是数据化的技术已很细微了，那么算法这些在技术上也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处理这个大件垃圾的经验了， 是不是？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生产商、销售商，还是什么商，那么处理的周期、大件垃圾产生的周期、主要大件垃圾是哪些品类，这些都完全可以通过数据化的东西来去收集和整理，然后以及这些垃圾去哪了，流向哪里了啊？然后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去的、回收的啊？这些我觉得链条上都可以做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我们像我们这个普通的生活垃圾清运一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公用企业，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盈利性的机构能做得了的事情啊。 嗯。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你定性为公用企业的话，实际上这个准入啊，就我们说的这个领域里面准入的时候呢，它，有福利，啊，也就是政府是要给补贴的。否则这些企业呢很难生存下来，我个人倾向于可能还是把它作为公用企业来去带啊。如果说你做着这种二手的这种废弃的大件物品的收集去的话，你收不上来多少钱啊，大家不愿意花多少钱去买，去买这个服务，所以这样的话呢只能是公用企业去做。公用企业去做的话，它要运营整个的这个流程啊，其实成本还是挺高的啊。那政府是要给相应的补贴的啊，然后因此上来讲，如何实现这个行业的良性循环，政府还是要花点心思去算一下啊，就是他以多少钱收上来的这个东西，以多少钱可以出去啊，能否实现财务的平衡，或者是怎么样？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像家电里面啊，它有一些贵重金属啊，你经过提炼回收之后，也许还可以，可以这个实现平衡啊，但是这也需要一些技术啊，需要一些人员，所以它整个这个运行是有成本的。所以综合上来去讲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把它做到智能化、精细化，我认为是有很大空间可以做的啊。如果真的做得很精细化的话，我觉得暂时啊，就咱们老百姓来讲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从公用企业的角度去，开展精细化的、智能化的，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从他们那边前端再开始啊，然后呢，慢慢的要求这个老百姓啊，就是因为你中间测算完了之后，你有这个周期意识的话，老百姓能够有一个公用企业的服务的电话啊，那么他也不担心你骗他，是吧？这个价格就很公开透明，他也可以接受。那么我们说这种电话服务上面，那么他将来可以实现个性化的服务啊，短期内很难实现，但是将来可以实现个性化的服务。这样的话呢，这个行业就可以实现良性的一个循环了。 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我们的大件垃圾的管理啊，未来能不能做到精细化管理啊，做到有账可查、源头可溯、去向可控呢？ 你刚才说到了大件垃圾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对吧？就在于我觉得关键一点，复杂就体现在它这个大字儿啊，这个它困扰居民的这个难题也正在于它这个大字儿啊。所以在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这四大环节上，由于这种大的特征啊，不但让居民的个体很难应付，就算是一家有规模的企业，它也很难处置。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节上就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来出面组织啊。首先在政策上，我觉得要对大件家用垃圾的处置提供一个法律方面的、行政方面的一个指导的纲领啊，纲举目张，有了规矩才成方圆。我觉得这个就是北京市近日出台的关于加强北京市大件垃圾管理指导意见的一个价值所在啊。北京市这样，我相信首都做了示范，那其他的城市也会逐步的跟上来啊，或者是未来在国家的层面上对此还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法律性质的这个文件的出台，让这方面的处置啊就更加的有规可循啊。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是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政策、财政、税收等多方面进行一些扶持啊，然后组建一批有很强接收和处理这个家庭大件垃圾的骨干企业，并且进而逐渐形成一个相关的产业链。那么这个是实现大件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精细化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啊！因为有了大件垃圾处理方面的正规军，国家队才可以做到刚才你说的那三点，叫有账可查、源头可溯啊、去向可控。 所以在大件家庭垃圾的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不可用小事啊这个视之，而应该当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比较关乎到全体民众一个生活难题的这个角度高度来加以处置，加以考虑。 嗯，是的。那么最近北京公布的关于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啊，就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者付费的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圾的清运费，要在居民当中建立起谁产生谁负责，多产生多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同时呢，鼓励居民选用绿色环保耐用的大件家具家电，减少大件垃圾的排放，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企业和生产销售商开展废旧家具线上线下二手交易、慈善拍卖和捐赠，开展翻新再利用等活动，在适合的场所设置旧货交易点，希望能够通过各方的努力促进大件家具的循环利用，促进大件垃圾的源头减量。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